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心上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个原因。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被人称为第二眼美女的江美琪，她有一副好嗓子，使得她出道至今一直都备受关注。目前无论是在港台地区，还是在什么地方，专辑的销售成绩都非常的惊人，被誉为情歌小天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后天再说我爱你》。 时间像苏打水起泡了，我的真心总被遗忘着，等你的名字化作眼泪的时候，朋友的定位将爱冻结了，你的笑容总是天真的，我又怎么舍得说一次遗憾呢？无法放弃，无从彻底，人死心塌地，原来纵容你是一种病。我离开却又离不开你，如影随形，思念是一颗落单的心。是我的脚步太快太急，早已天是错过了今天可能的美丽，是你喜欢的贪玩太多，来不及珍惜。于是我等你后天再说我爱你。时间像苏打水起好了，我的真心总被遗忘着，等你的名字化作眼泪的时候，朋友的定位将爱冻结了，你的笑容总是天真的，我又怎么舍得说一次遗憾呢？是我的脚步太快太急，早已天爱你，于是输掉了明天被拥抱的权利。是你喜欢的贪玩太多，来不及珍惜，于是我等你后天再说我爱你。早一天爱你，于是输掉了明天被拥抱的权利。是你喜欢的贪玩太多，来不及珍惜，于是我等你后天再说我爱你。是我的脚步太快太急，早一天爱上你，多一天多一点累积。如果你也维持着同样的耐心，那么我等你后天再说我爱你。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它在某些时候呢也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爱情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 未来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姐妹们》。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家放着明天就忘记，姐妹们也许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不会冷清，把话都把你记在心，姐妹们也许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分享自己是巨星，戴上红眼眼睛就更接近，请你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有惊喜，不能把伤害全都留在家里，下班的他们都要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概大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灯火笛，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化妆还叫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贴心，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大班的漂亮都要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坐拥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室居住空间，让您水仙妮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光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从你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 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信《火烧的寂寞》，在《趁我》的专辑当中，信干净冷冽的嗓音将歌中想要传达的巨大的寂寞让人唱出了那种揪心的感觉，由收而放，由放而收，情绪层层堆叠的一个演绎。被大海淹没，从山顶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自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沉默，未来 脚步通通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世界命不能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懂，肚子的气味变了，这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去叫让感情窒息了，我烧得起我冷冻的沉默，未来有的激动 沉淀，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也许每个人都出生的时候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便开始长大了。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我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乐意。就是爱你，爱着你，甜蜜。 所有也要保护。

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份震撼，更是一份感动。其实爱情不需要过多的甜言蜜语，只要有一颗能够体会点点滴滴的真心就已经足够了。走过伤害，我回头看是永远都灿烂的爱。来听到飞儿乐团天天夜夜。 How do I be without you? I want to know How do I be without you 当你的泪在微笑中滑落，回忆的风吹着我走，我却情愿停留。 当一颗心的时间点尽头，呼吸也会痛，可是我记得你给我的梦，每一天在你的怀里等待， 每一夜我感觉你的存在，透过伤害 回头看，是永远都灿烂的爱。这一次我决定勇敢去爱， 这一次我陪你看看未来。 So how do I leave? How do I leave? How do I leave? 都遗忘我的时候，你的一切对我来说，仅我才能拥有。 不明白一份真爱的理由，藏着苦和忧，心痛的时候更深刻感受。 pleasure, search for pain in this world. Now I am undying. I throw my flame, a nation helpless. Black, black heart. Would you want to know? Would you make it easier on me? Satisfied, I am on fire. I'm running to the core. Getting on the kings and the queens. All the sex and the glamour. As I begin to lose my grip of these realities you're sending. Taste your mind and taste your sex. I'll make it underneath your cover. Girls lie, we will bend and bow with the coming sun. The tide will take, the sea will rise in time of rain. Black, black heart. What would you want from me? Would you make it easier on me? Satisfied, I am on fire. You make it easier on me. Satisfied, I am on fire. I'm running to the core. I'm eating all your kings and your queens. All your sex and your diamonds. All your sex and your diamonds. All your sex and your diamonds. 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6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声乐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interpreto arrivo dove son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行程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苏伟音响。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肩膀可以认识的慌张，两年后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枝头的落落有花，你好难我怎么忘了，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碧落落叶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碧落落叶花，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了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第六期里面的，由王健的一个原创作品，叫做小礼物。 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常流着泪对我说，孩子，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的与众不同，别的小朋友为什么总是喜欢嘲笑我，慢慢的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没关系，笑一笑再笑一笑，有笑容显得不那么在乎，一次一次勉强地对自己说其实不重要，那是礼物，是天使留给我的小礼物，妈妈怀我那一刻不平凡的我，那伤痕也许真的是个小礼物，是天使留给我的小礼物，它会一直跟随我，一直陪着我，感谢赐予我爱的眷顾。有几个好朋友，可是他们不玩机器人，也不会打篮球，因为这几

相信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 不容易。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想别离， 不想别离。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很多人一样，十年前最早听到蔡淳佳的作品也是陪我看日出、依恋，包括 Yesterday。 用一个最俗套的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呢，就是惊艳。在当时那个流行音乐工业化相当严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歌声让你同步的听到了精致和朴实、华丽和青涩，他的声线和气质都像是一个邻家女孩一样，表现出来的音乐呢却又不俗。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有个他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看落日的我，也许会有人爱我，可惜是我没了梦，我也不太懂。 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马上要迎来的就是端午的小长假了，各位好好的玩，好好的吃。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爱人好累》，明天见，拜拜。 想一路在荒野，星星也没有出现，